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延庆区的文化之门，欢迎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欢迎延庆区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负责人张毅。你好。 哎，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永宁南关竹马传承人刘玉川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 哎，今天呢我们来到延庆区来了解一下永宁南关竹马，真是才疏学浅，没听过。所以张毅老师，您给我们大家伙，就像我这样没听过的朋友，说说这永宁南关竹马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好吗？ 竹马呀，它是那个中国就是南北方都十分流传比较广泛的这么一个民间花卉项目。 嗯， 那么对于每个地区来说，它又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内涵。 嗯， 那比如说我们延庆南关的竹马呀，它演绎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 嗯， 那么其他地区当然也有竹马，刚才已经说过了，但他们的故事跟我们的故事就是从情节上，从那个人物服装道具上都存在着很多的差别。 嗯 嗯，咱们这儿是什么样的？这个服装道具是什么样的？ 就这您说。 啊、 哦，它的服装道具， 嗯， 由这个昭君出塞，我们这个节目就叫做昭君出塞，它这个由这个18个人组成。18个人组成，由这个10个黄马褂，由4个丫鬟，有1个娘娘，娘娘就是王昭君、 哦、 下来就是这他的那个义弟的义兄、 嗯、 义兄王龙是那个宋群侯，他宋群侯是穿是那红袍，戴玉带，身这个斜挎着圣旨，送亲的，有2个骆驼是70骆驼，他是这个迎亲侯，在那个时代由这个丫鬟都戴袍子，他们那个有这个粉的，有绿的，哎，那个娘娘还是也是红袍，身这个头大指一领，有这个葫芦尾，都有葫芦尾，不过那个昭君比较长。 这些衣服是我们找人特意做的，有我们传统的这个图案也好啊，样式也好，传承下来的吗？ 这个图案， 嗯， 我小的时候呀、啊，就是我弟在父亲他在这个那会儿也做买卖啊，北京有客人，我姨有2个姨都在北京，他就到这儿来买来、 嗯、 我那么特别小，有一次是正月14才买回去啊、 哦、 要不能就正月10回不来的时候没有车、 哦、 车人特别多，一天就2趟车、 嗯、 非常难，非得住在那儿哈买、 哦、 有时候你去买去那儿没有选加工，那叔叔都属于集体吧，在人民公社的阶段、 哦、 他去买、 哦、 最后的衣服都由我去买。 还是来北京城里边买吗、嗯、还是在延庆就能买到？ 延庆没有，都到朱市口、 哦、 现在朱市口已经拆了、现在是那个还有一批在那儿，有一部分挪到天桥去了、 嗯、 原来我那会儿买是都是那个集体的、 嗯、 现在集体的我看都没了、 哦、 都是这个私人做的，还有外地的，有的是呢我们有时候搁网上买都是属于外地的。 嗯，淘宝买是吗、 嗯、对。 您说的买服装应该是不光包括服装，应该还有头饰吧？ 对， 头饰这个王昭君跟丫鬟还有其他的人都有区别，肯定得是吧？ 对，这个由这个10个这个兵卒、 嗯、 就是那个宋昭君的穿着黄马褂的，都是皇家派的那 兵，那就是男的 都是男的，头都戴着罗帽，穿着黄马褂、 哦、 罗帽有这个红颜色的绣花， 嗯， 有这个绿的，还有这个黑的，哎呀，原来是有平绒的呀，现在又都是缎子的呀， 绸子的布比较鲜亮的是那个罗帽，像这个丫鬟就戴这个蛾子，就是这个娘娘就戴这个凤凰霞帔那种帽子，头戴紫金钉。王龙就是戴着是那个官帽，上面插着两个小短尾巴，戴两个纱帽翅。还有那个骆驼，他是那个戴红缨帽，他属于骡帽。现在有时候没有骡帽了，我们就是清朝的帽子，我们要去买去，没骡帽了就拿来代替了。清朝的帽比较沉，骡帽他那个年代是比较浅。 骡帽是什么样的？ 骡帽就是跟那个清朝那个帽子一样，上面带红疙瘩，底下是那红穗一个圈儿，就小锅盖儿似的戴，它比较衬窝漏的窝漏。跟那骡帽呢，它浅，跟那形式一样，那是那个朝代的东西。 那马呢？马有什么区别吗？就是马是什么颜色的？ 马我们的颜色就是红、 黄 啊、白，原来也有黑的，也有这个血青的做的，就跟你这人自己画，想画什么色儿就画什么色儿，这都得捧对儿。 一段一段的 它一共18个马，有2个骆驼，这2个骆驼呢跟那个画法不一样，它属于那个棕色，浅棕色。 等于马是自己扎的， 对，都是自己扎的。 那我知道了，就是咱们传承的，就是服装并不是那么重要，对吧？那都是买的，最重要是这竹马，对吗？ 还有表演 本身的内容是传承下来的，对吗？ 对了，它本身的内容的传承下来，从什么时代过来的？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个村啊，就是属于这个早先说的逃荒。 这个永宁南关村，您是吧？ 对，永宁南关村属于那个山西省洪洞县移民过来的，在那时代。 好多人都说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儿过来的。 就是都由他们就来，因为他们那儿就玩，由他们来发起的。根据这个戏演戏里边可能看到，如果有个竹马赵俊奇，他那可能有点代表性，也是这一个两个。 那表演的时候是怎么个表演法？是大家互相有互动吗？ 有互动，他是以这个头马为标准。头马怎么跑，特别变化比较多。这一场说要跑长的，能有10多个变化。他累了就可以休息了。你像我们要在延庆跑，就给你5分钟时间，你就只能跑这个简单的动作。那简单的动作，你这还没穿完长呢，他让你走了。因为这要是这锣鼓点要一停下，那特别寒碜。以头马的为标准，他就领这活，说要跑好跑不跑，全凭看这头马。他马一是那跑马就得快，就是玩是那个精神头，这种气质。有时候啊，闹着跑不好了，我就跟大伙开个会，我就说了，我说你们不能这样跑，把咱们南关的那个 精气神要跑出来， 那个、魂都你跑马都把魂都跑没了。我说南关竹马是有魂的，他有那个那种气质，那种精神头，他的加固点和的那个乐器，都配合，都是专为这竹马制作的。 哦，这什么乐器啊？ 乐器有鼓，有两个镲，就是2个大拨，两个小锅子就是小拨，特别小。有唢呐，早先那儿有铙，铙为什么说这儿没有铙了？现在铙都不出了。 哦， 他那铙呀，是你2个把子，那拨也是2个把子，那猫呢嘎子小，可是呢它带骨碰。中间那鼓子，那锅盖是鼓着，他那一打起来，他听声音特别远，一刷去，闯闯闯，人家都擦擦擦，一个远处听着，挠特别好听，传的特别远。我们有挠， 有挠， 对。 那我刚算了一下，就一次性演出总共得多少人？ 得18个人。 哦，18个人。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段我们永宁南关竹马的表演的片段。 这段音乐虽然录音效果很一般，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它的节奏啊、旋律啊这里面感受到表演竹马的时候那种气势，包括跑起来很快的速度。一般演奏哪些曲牌，有什么顺序吗？ 一上去就是打马，打马下去，他们打马就跑了一阵的一次长蛇阵，回来他要跑得累了，他就赶紧变曲儿，就变曲儿，他就是一那个谁是指挥的，就是那头马，一看这后人这个人已经也累了，他就赶紧就变成四方，这十字阵，他一直在四方十字阵这一跑完，他一看后人还有两个没有，两个葫芦没跑完之后，他就赶紧去马边让你去那个固点去山点，他就又要跑。 这全程大概老听您说跑哈，得多长啊距离？ 是绕着跑，转着圈跑啊，估计。 我跟你说，他有一次长蛇阵，有这个四龙这个四角这个十字阵，有时候是个五行阴阳阵，八卦六合阵、燕池阵，有这个二龙出水阵。 出水阵。 有这个八卦迷魂阵， 八卦迷魂阵啊， 也一个说八卦金锁阵都可以说，七星八卦九连环，它是哪一环都得接上，前头后尾必须接上，跑的套路，最后的出场是二龙出水阵，尤其到最后特别好看， 等于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队形 跑法 组合。 对， 而且这些名字听起来跟打仗似的。 对，它都是阵法嘛。每一个那什么打马下去了，将军令都是快曲儿、慢曲儿，它都是按着竹马这一套鼓点儿。你别人打跑那个竹马，吹跑竹马，一上去一别人一听，真不知道怎么落脚，就跟扭秧歌似的。你扭秧歌，你扭不好，你知道这个打正难受呢。你知不好这脚子怎么去落。他特别难受，身上不轻松。 那就是咱们这个整个的队伍，他们是看头马呀，还是听锣鼓点指挥呢？ 看头马，头马指挥这个锣鼓点儿，指挥这个他头马指挥的鼓，该杀点了，杀点你就扇点儿，扇点儿就要跑，就那个唢呐就得吹这个快点大马，或者是将军令，就快点儿。他这一弯了，这一跑累了。这腰马辫，你别再吹这了，我累了。跟外边那腰马辫，就他就是个指挥他的，他就赶紧就扇点儿，扇点儿就打这个慢曲儿，慢曲儿就是得胜令。 那一般像您觉得表演的比较过瘾，您刚刚不是说就五分钟，好像还没怎么表演呢就结束了？要一般要表演过瘾了，得多长时间？ 我们今年16，在这个歌底下。在这个玉皇歌底下，那儿玩了有两个半小时，之多。这一上去啊，那哪一回都打不好场子。我们一上去了，我都这点儿人，我都是把那鼓先推到前面走那儿去，鼓一先打，就把这人围里头了。有十多口子绑小伙子吧，往出轰着里边的人。你要说这，你要不打架点，那个人也那个什么先进去，根本玩跑。这一挤，呜就把你挤住了。你刚才那个骨子在火人再一来，得你这也喊不出去了。 对，他就需要一个阵嘛，他就需要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区域。这样的话，各种阵法能跑得开。 今天搁那儿是放话，把死咒你放话，别人进不来了。准备轰起来，花要刚一还没完，有一钉子闲闲的，最后我们就赶紧的。就打鼓， 打鼓， 就打鼓，一打鼓唰一跑起来，里边该收拾，就是一次长蛇阵， 真好， 刚开一跑， 对对对，行，那咱们在上半时段结束之前，我们再来听一段你们的音乐，好不好？我发现好像每个阵的音乐都不一样，有快有慢，是吧？那刚才咱们听了一个快的，这次咱们听一慢点的，听哪段？ 那可以听一段这个得胜令。 得胜令，好嘞。 这个音乐名叫《德胜令》，我们从音乐本身也能感受到那种德胜归来、威风八面的气势。这样吧，我们说了半天赵军出赛了，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换换耳朵，听一首由史志友先生创作的器乐作品《落雁》，赵军出赛。 好，马上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

回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延庆的文化之门，我们欢迎延庆区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负责人张毅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欢迎永宁南关竹马的传承人刘玉川老师，您好。 您好。 欢迎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哎，我上半时段啊，我总算是听明白了，因为刘老师有点口音哈，就是我特别仔细的在听。这个刘老师，首先我觉得刘老师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就是对于这个竹马的传承，是一个特别认真。 对，很有很深沉的情感。 对，很深沉情感的人。而且这个竹马我算是听明白了，18个人他要跑各种阵法，二龙出水这是最后亮相的哈，然后还有什么我刚听到八卦迷魂阵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需要一块场地，由这18个人根据鼓点头马带领， 对， 然后跑各种的阵。 然后表演昭君出赛的剧情。 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那这样啊，我觉得让张毅老师再说说咱们这个延庆竹马的历史好不好，也便于大家能够了解这个项目怎么传承到今天的。 而且好像除了这个南关永宁南关竹马以外，还有别的竹马，也请张毅老师给介绍一下。 竹马呀，它是那个中国传统的一个民间花卉。那么最早的时候在那个汉书里边就已经有竹马这个词儿出现了。那么那个时候那个竹马都是由小孩来跨着马来表演。那么那个时候竹马有什么作用？那个时候呀，它出现在汉书当中是在讲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呀，说就有个叫郭吉的这么一个当官的，他要到一个地方去。然后是到那个地方之后，就看着一帮小孩在那儿玩竹马，然后是，郭吉就问他是那个为什么玩竹马呀？那小孩说，是代表是他是一种欢迎，一个新官嘛，到我们这儿来上任来了，让表示欢迎。那么小孩就问这个郭吉，那么您什么时候再来？就是我们还在这儿那个迎接您。他表示呀，对这个庆官，就是好官的一种那个尊重，这么意思。后来那个国际就跟那个小孩约好了，说几年以后什么时间我还搁着过，就约好了。那么到那个约定的时间之后，他其实已经快晚了。后来一个快马加鞭赶着往那儿走，为什么？因为他跟孩子们约好了，一定要按时到那个地方去跟小孩见面。那么所以说这个竹马呀，他还玩这个竹马，它还代表一个意义，就是要守信。 守信， 这是通过这个故事来引申出的这么一个含义。我们说的竹马啊，比如那个青梅竹马，它讲的是小孩的故事。那么，在咱们那个中国这个文化当中，那么竹马呀，有很多的寓意。刚才已经说了守信，然后是爱情。那么另一方面，竹马呀。刘老师啊，已经说到了，是明朝初期的时候从山西移民到延庆，那么带过来的这么一个民间花卉叫做竹马。这个我们南关头的竹马呀，它演绎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这个故事呀还出现在一个地方，就是在台湾的一个小学里边。那么台湾一个小学呀，它有一个课程，它讲的就是北京市延庆区域，然后是永宁镇南关村的竹马。那么为什么它要讲这个竹马？它那个课本上啊，就是相当于一个主题似的。它的主题就是通过这个南关竹马呀，它表达一个是民族之间融合的这么一个主题。所以说这个台湾它为什么把南关竹马当做一节课来讲，就是要表达一个民族大家庭，大家相互融合。那么这个也体现出那个昭君出塞呀，它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好像除了永宁南关竹马以外，还有别的地方，像南沟村是不是也有竹马？而且它演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在延庆呀，过去有很多村都在玩这竹马。那么每个村呀，它演绎的故事也不太一样。刚才那个张老师说的那个是南湾村。 在 在永宁镇有一个南湾村。那么南湾村呀，它演的那个竹马呀，它表达的一个也是爱，它是一个爱情主题。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啊，叫做梅开二度，它也是一个爱情故事。它这个故事啊，讲的是那个陈醒元和帆的故事。 嗯，其实陈醒元和帆这个故事在中国流传还是挺广的， 嗯、 而且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有一个古筝曲，河南古筝曲叫叫陈醒元和帆，还有一首叫陈醒元落院。啊、 嗯嗯 它的内容呢？就是陈杏元是一个美女吧，古代的美女、 嗯、 然后他们家有一天他们家的梅花落了、 嗯、 而且就在这同一天呢来了一个叫梅良玉的一个书童、 嗯、 这个书童其实是一个爱国将领的后代、 嗯、 然后他们两个就相爱了、 嗯、 但是呢当时那个朝代是唐朝，就是因为有这个边疆的这种隐患、 嗯、 为了所以就让这个陈杏元去和帆、 嗯、 就跟那个汉朝的时候 王 昭 君 一样、 嗯、 也是去和帆、 嗯 嗯、但是陈杏元他和王昭君不一样的呢，就是他不愿意去，因为他有爱人了嘛。 嗯, 嗯, 嗯, 嗯，所以他在路上他就选择跳崖、 嗯、 结果好像说是有的说法是被 王昭君 的 给救了、 哦、 灵魂给救了、 嗯、 王昭君把他救了、嗯、还有一种说法是他落到了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的院子里， 嗯， 然后他所以后面那个古筝曲叫陈杏元落院，落玉就是表现的就是他落到这个院子里被救以后他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然后被救以后呢后来他就可以又回到自己家，又和梅良玉在一起，然后他们家的梅花呢就在这时候就又重新开了， 梅开二度， 所以就叫梅开二度。 嗯， 哎呀，这故事听明白了。你刚提到有一个古筝曲是吗？ 对对对、 哎， 就是河南板头曲，就是两首， 嗯、 一首叫《陈杏元和帆》，一首叫《陈杏元落雁》。 嗯，我们听一小段吧。 好， 嗯， 大家感受一下河南的古筝曲，它跟河南的语言，你听起来你会感觉到有很多相通之处。 嗯。传说故事里改编的古筝曲之后呢，我们赶快又回到我们云宁南关的竹马。 嗯， 张毅老师，就是我们这个竹马，你们在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在申报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竹马呀，在咱们北京地区还是比较出名的。 嗯， 就是尤其是那个永宁南关的竹马，就北京的一些那个研究民间文化的专家呀，对这个南关竹马特别熟悉。为什么？因为在他们那个年轻的时候，80年代，那么距离现在呀，已经那个30多年了。 嗯， 就30年之前，他们就到延庆来这个搜集这个民间文化的资料。 嗯， 那么其中就包括南关竹马。 嗯， 所以说在南关竹马呀，在申报这个市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过去啊都比较认可这个项目，在申报的时候就。通过的就比较容易，因为他不仅在那个北京地区啊，在那个中国那个北方地区，就是也是说是都比较有代表性的。 嗯嗯，说到这个竹马，其实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它并不像汉船会啊、小车会啊，在很多地方都有，它还是相对有特点的，是吧？ 对。 而且刚才咱们说的那俩故事啊，一个是陈幸元和帆，还有一个是王昭君出塞，其实都和这个和边疆的这种和帆有关系。 嗯嗯， 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的，它就跟延庆这个地方有关，因为它在古代的时候，它出了长城，其实那个年代就是出国了，然后外面就是很多游牧民族，它无论生活习惯什么都不一样，所以延庆的人就对这种这个汉族人和这个外长城以外的这个少数民族或者游牧民族人的这种之间处理他们中间的关系和这种交往就会很有感受，所以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自己的这种民间艺术里面。 对，这个竹马呀，它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它还有一种讲究。 嗯， 小孩玩竹马，他如果能把这个竹马队伍呀，就是调动的就是特别的规整，大家都听的话， 嗯， 它代表一个什么寓意？这个小孩呀，将来他能成文。 嗯， 为什么？因为这个竹马，它从总的来说，它来源于马。 嗯， 那么能够指挥一个马队，或者是指挥一个马阵，如果没有一个那个指挥的才能，或者是那个总体的那种运筹帷幄的才能，哎，它是做不出这种事儿的。 嗯， 那么所以说，在咱们中国吧，历史上有个故事。叫做陶谦招亲。 嗯， 那么他讲的是陶谦呀小的时候他年龄稍微大一点，然后是在玩竹马，而且他是这个竹马队的头。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呀，从远方过来一个当官的，当官的还带着家眷，然后这个这就是他将来的岳父。 嗯， 哎，然后他为什么能成为他的岳父呀？是因为这个这个当官的他老远一看，哎，这个小孩可以，那好多他能指挥好多人，好多的小孩跟着他一块跑，他是有指挥才能，他就跟那个他的媳妇说这个呀，小孩将来肯定有出息。 嗯， 那么就把他当成咱们女婿吧。 嗯， 哎，后来那个老太太听着不乐意，说哎呦，你就见了一面，然后是那个一点背景也不了解， 嗯， 然后是嫡系也不知道，你就要把闺女嫁给他，这可不成。后来老头说，那个你听我的吧，没错。他既然能把这几十个人指挥的那个井井有条，将来肯定没问题。哎，于是他就把那个这个陶谦，也是中国上三国时期一个历史名人呀，哎，就招为了女婿。 嗯， 那么后来实践，后来这个结果也证明呀，哎，他老丈人哎选的还真没错。那么陶谦也是成为那个三国时期，虽然没有那个曹操那么厉害，但是他也是相当于一个地区的一个将领。 嗯嗯嗯。就是说看到这人非常会就是管理人员是吧， 对对， 会调配人员， 对对对。 是，那问一下这个刘老师，您这18个人进行这个布阵之前的排练，您是不是在旁边得看着呀，得帮他们训练？ 原来我跑过是头马。 哦， 最后来的是谁有这个好多人都培养的这个能跑的，就你这人成。 嗯， 跑有人胆小他就不行，有人胆大，有点胆大不行，你胆大你看不出来，你把肠子兜不起来。 嗯， 必须这肠必须兜圆。 嗯， 哪有老是那边有空人，你这样跑着那边你绕两个弯，那里后边人老想 还得是临时要临场发挥是吧？ 对，就临场发挥，尤其是头马非常重要。 嗯， 他们肠兜圆特别重要。 您是几岁当上头马的呀？ 我在17岁那时候就开始玩， 哦， 就跟着化妆呀玩啊，到现在我也化妆，是美呀。那会儿 就当制片呗，那会儿是吧？ 对，那会儿就是那个二郎当岁吧。 嗯， 就是 都有几个小伙都愿意玩的，有愿意玩的头马就玩头马，我就玩马，没人看着没人呢，没人张罗，我说我来。有时候你跑累了，嗯，我来，嗯，我跑累了就你来。我尤其尤其到晚上，能玩灯，玩灯比玩马鞭还好。 玩灯笼。哦，灯笼。 马啊、嗯，玩灯笼、 哦， 全身都是灯笼，就是玩蜡， 全身都是灯笼。 嗯，尤其那个灯笼特别好看。 怎么弄到身上呀？ 就是、有一个灯笼里边跟栽上蜡， 蜡啊、 嗯嗯， 举着， 举着。 哎呀， 是每个人举一个吗？ 没，一人举一个，骑着马，这时候就是马鞭。 哦，骑着马， 嗯、 拿着灯笼， 拿着灯笼、 哦， 尤其晚上特别好。 哎呀，好看、啊，我觉得哈、嗯 嗯。白天拿马鞭，骆驼石鹰帅子， 嗯， 就两个骆驼，就拿着鹰帅子骑着， 哦、 嗯，特别好看、 哦。那是不是，比如说您是头马，就是能当上头马的这个人，在村里大家也都比较看重他，比较尊重他？ 嗯，那也。有这方面的那个因素。 一般托马呀得心里边有谱。 啊、 嗯嗯、 对。 那个、相当于那个心里边有大局现在怎么跑将来怎么跑他那个得一个总体规划。 对、你像一个军师一样，我带着你怎么跑，路线怎么走，不能走错了， 对 吧。 我现在就在外边。 看着。 李四快一点。那是抢步啊，跨步，跨两步抢葫芦。就跟我嚷， 您现在是军师了， 不是军师，就是，嗯，你这个作为传承人或者， 嗯， 大队靠你去了，你怎么样去把这队伍带好？ 嗯 非常重要， 对， 严格要求， 严格要求。那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我们永宁南关竹马的音乐，好不好？ 好， 哦，我们再来听哪段呢？ 听打马吧。 打马，行嘞，好的。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啊，我们再次来到了延庆区啊。原来我们觉得延庆区这个风景很美，原来还有这么多悠久的文化啊，带我们去发掘。以后呢，我们还会持续把延庆一些文化项目带到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特别感谢张毅，感谢刘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谢主持人， 也感谢选题策划人张欣带来这么好的选题， 谢谢。 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明天晚上我们再见。哒哒哒